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我在，我在，我我在。 迪士尼喺上海系有得搞嘅， 有得搞， 梗系有得搞。 我话俾你听啦，我同你睇法又系唔同嘅，即系我就 话呢个好似唔好唔系 partner 嚟嘅咯。 我唔系一定要 partner 嘅，各有睇法啦。即系因为我喺上海咁多年啦，咁我之前即系我成日都讲就系我亦都搞过鬼屋啦。 系啊， 即系我知道上海嘅人。嘅嗱，即系有啲人就好，首先就一定好直觉嘅，就觉得哇，上海而家经济好啊，搞呢啲嘢，大班人细都起钱，咁又有好多游客会嚟啊，之类。 净系内销市场都得啦， 系净系内销市场。但系咧，你真系深入去喺上海搞过呢啲活动咧，嗱，我举一两个例子咧，你就会知道。我以前搞个鬼屋啊，咁我其实喺我搞鬼屋嗰几年咧，仲有一个来头甚劲嘅。嘅集团啦，我唔记得个名系乜嘢啦。其实大家都知啊，就系、是、天马男啊。 哦，缤纷嘉年华嗰啲。 缤纷嘉年华啊，即系嗰个咧，系上过去大陆搞过，我谂最少有两年。 嗯， 有两年嘅唔知就系踩住圣诞新年嘅时候佢搞过嘅。咁佢第一年去嘅时候咧，喺上海非常轰动啊，开晒记者招待会啦，煲到大一大，佢直接同上海政府deal嘅，咁然之后上海政府咧，亦都喺浦东咧拨咗笪地出嚟，就系话咧，噏噶咋，就系话咧，我哋会无条件免费，唔使你俾租，以打后几年，全部你每一年上嚟搞，我哋都俾你上嚟搞，好啦，搞第一年嘅时候咧，哇，反应非常好，喺佢即系个活动进行嘅时候咧，你喺上海浦西又好，浦东又好，无处不在，晚晚你都见到啲年青人拿住嗰啲 大公仔， 大公仔啦，系啦，即系你见到个反应啊嘛。咁当时我喺度搞紧鬼屋噶，咁其实都带旺我个鬼屋噶。咁但系到第二年嘅时候咧，就开始我哋眼睇，同埋咧就睇到啲 figure 嗰个入场率啊，同埋咧就系成个活动。喺上海个 noise， 哇！突然间 drop 得好犀利，点解咧？其实上海人有个特性啊，就系、是、尤其是系呢十年八年，即系好多人都睇唔到，睇即系冇系睇漏嗰样嘢嘅，即系好多人做生意就系、外资走入去都系，你就会发觉上海嗰个点讲咧？佢哋而家个步伐太快啊，佢哋有好多新鲜嘅事物会见到啊，咁咧佢哋已经有一个习性就系咧，佢哋系好鍾意一年到晚呢都会见即係都要预咗要有好多新嘢去刺激佢哋嘅无论佢哋嘅官能啊佢哋嘅任何嘅地方啦、啊、即係都要有好多新嘢去再刺激、啊。当你嗰样一旧咗呢你就冇得玩㗎啦。好快㗎那个我哋成日讲就係话一啲好玩机密嘅嘢啊喺上海搞呢即係通常 last 唔到三个月㗎。即系啲人系好快就冇咗，系好强调要嗰个新鲜感。 即系你唔再喺上海搞鬼屋嘅原因。 呢个就系我其中一个原因啦，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就系、是、我喺上海搞过前后搞过三次，第三次我已经唔掂啦。即系头两次，第一次系非常之好嘅。即系我喺一间台资嘅商场入边搞嘅。咁除咗头两个礼拜到。系冇人玩嘅，差唔多。即系我哋搞个鬼屋咧，就系、是、通常嗰、那个指标就系点咧？我哋 expect 每一日大约系300到500人为之正常嘅、我头嗰两个礼拜话俾你听，系少过100人嘅。 哇！ 咁咧，但系咧，跟住就嚟啦，就开始玩开咗嘅时候咧，好多人佢哋有 noise 嘅时候咧，做开咗个 noise 咧、那个我不但只系可以 keep 到嗰300到500人一日啊！我后尾系做到咧，喺春节啦，去到情人节嗰段期间，我系可以去到差唔多系拉匀啦，系700到1000人。 但 最高纪录嗰日咧系3000几人，系情人节嗰日系做3000几人。 但系唔会咁样噶嘛？即系如果你咁讲话，如果迪士尼喺啲人习惯咗，唔会即系内销市场冇咗上海嘅话。但系你咁谂噶嘛？迪士尼好新嘢噶嘛？你喺香港嘅迪士尼咁计啦。 你话 万圣节又搞下 嗱，我又讲到开咩？ 即系点解？佢好多节日都搞下嘅，即系可能到时 我哋个中秋节 系 啊，咁可能就整个咩嫦娥奔月，咁我个可能系白雪公主啦吓，啊，可能有啲好中国式嘅嘢去玩噶嘛，系咪先？咁即系节日嘅，佢哋开咗都去做咗啲新鲜感俾人噶嘛。 解释俾你听啦，第二样嘢就系咧，迪士尼系有佢自己嘅固有文化嘅， 嗯， 即系所谓嘅啊。嗰、那個大美國主義嗰種文化啦，即係呢個係一定有 嘅，一定有㗎啦。 而佢亦都係一定會堅守嘅，即係我哋睇到以往 Disney 嘅歷史就係咧，佢去到邊度，無論佢嘅主題公園、佢嘅電影， 嗯， 或者係佢嘅 product， 嗯， 佢都一定係有嗰個美國文化喺度， 嗯。 而呢樣嘢正正就係我想講第二個 point， 就是我唔睇好嘅一個 point 就係、是。即系呢啲咁嘅文化咧，你去到上海咧，冇人明噶， 哦， 亦都冇人会 buy 噶。咁你话 OK， 你话会唔会中秋节又整个呢个 crossover 嫦娥奔月加米奇老鼠咧？我唔排除会系可以咁样整，但系嗱，第一整出嚟会好奇咧，第二就系话美国佬系唔会陪你长期咁样玩嘅，即系。你睇到香港嘅迪士尼都唔会话铺啲咩中国节日就会同你咁样，最多就系春节同你玩一铺嘅啫，吓，即系诸如此类。咁其实系真系冇，我觉得系，同埋你讲紧头先你讲紧嘅 point 就系、是，喂，迪士尼有冇新嘢咧？喂，迪士尼大部分喺个主题公园入边咧，有一年到晚有嘅新嘢系真系唔多 嘅，系啊，真系唔多啊嘛， 佢嘅 event 系唔多 嘅。喺香港我咪 最多、就 是、一个钟，一个圣诞，一个万圣啫嘛。 佢咪最多就系以前都系噶，譬如话哦 ，OK， 狮子王卖得嘅，咁然之后跟住佢就会将狮子王嗰个 theme 加入去，譬如话近年嘅就系加 Toy Story 啦，吓啊咁诶咩 白雪 公主嗰啲啦。但真系唔会话一年到晚都，我讲紧嘅新意咧就系话，即系如果我系一个上海人。我會 expect 嗰個迪士尼就係、是、真係喂，我今個月去同下個月去嘅成個場咧，可能係一個大變嘅、 嗯。 但係呢樣嘢迪士尼係唔會做到俾你噶嘛， 做唔到。 係啊，咁所以就係話，即係同埋就係佢亦都對你本身基本嗰個美國主義嗰個文化冇一個共鳴嘅時候咧，其實呢樣嘢喺即係擺喺上海就係話，我覺得只有兩個目的咯，可以達到一樣嘢就係咩？提高上海整個城市嘅地位啦。呢樣嘢係上海不停都係做緊㗎啦，就係、是、因為 哇，喺香港迪士尼真係提高唔到香港嘅地位喎。 上海嘅方向係咁樣㗎嘛？上海嘅方向就係話，如果你講上海就係、是、上海就好引以自豪一樣嘢就係、是、啊，你哋外國人講乜嘢嘅，我都有嘅嗱，我有一級方程式，我有呢、這個。网球大满贯 啊，跟住 乜窿乜鬼都吓，即系然之后而家又有咩演奏厅啊，乜乜乜乜啦，总之你噏得出嘅嘢，即系外国人觉得威嘅嘢，我都有喺度。咁迪士尼就叫做多一嚿唔多，少一嚿唔少，摆就摆喺度，再可以提高上海人嘅地位咯。同埋第二个好处就系话，可以或者系可以帮上海呢笪地方。可以帶到好多 local tour 咯，即係講緊國內啊，國內遊嗰啲可能會提高咯，但係絕對百分百唔會係一啲外地遊啦。我諗即係外地遊係唔會因為有個迪士尼而可以 boost up 嘅，呢樣嘢係冇可能嘅。即係如果我諗我係鬼佬，我係東南亞嘅人，我要玩迪士尼，我排隊都未輪到去上海嗰個啦。 但係咁樣嘅喎，我真係覺得。即係你睇香港啦，我啊，其實不上啊，香港都不上啊， 係啊， 多大陸啊， 係 啊，嚟睇海洋公園 嚇 嚇香港海洋公園個消費咧，其實唔係大陸嘅，其實都好靠本土嘅香港人去揾翻海洋公園啫嘛。如果香港人唔去海洋公園，海洋公園接噶嘛嗱、啊。如果上海佢即係幾人咁多 嚇， 咁、啊、我係覺得喺個內銷市場。就已經夠做啊嘛，但係以你去講就話上海人喂玩一次，佢哋以後都唔 玩啦。我唔反對，我同意你呢個意見嘅、啊，即係你而家做咩生意都好，你喺大陸你講人流，你全個地球邊度揾到個地方夠佢勁啊？ 係 咪先？咁但係問題即係我只係提出一個問題咯。嗰、那個問題就係話有呢啲人有幾大嘅能力咯。 嗯， 即系佢唔会话好似美国嘅迪士尼系枕场有人去玩， 嗯， 啲 parents 系会啊，即系隔平均可能一年啊或者年龄啊，佢就会带细路仔又去一次啊，之如此，因为嗰个佢哋有共鸣啊， 但是你在大陆呢，我就睇唔到有呢样嘢囉。即係我諗你哦，第一年一开即刻开嘅时候，嘩梗係 爆啦。 爆到七彩添啦，係咪先。嘩你淨係上海 local， 仲有北京啊，嘩即係四方八 面。全香港全中国人都去囉。 係啦係啦。咁但係 唔好香港嗰个。 但係个能力係啦，个能力有几大囉。你咁你香港嗰個一開都係嘭嘭聲㗎，爆到打交啲嘛。 我都將去啦。 而家咪唔使揸囉。係咪先。你知唔知我對上一次，我唔係誇張，我女對上一次，我諗三個禮拜前唔夠一個月去迪士尼玩 Space Mountain， 你知唔知邊個 Space Mountain？ 嗰個過山車咁㗎嘛。 係呀，即係太空過山車。玩咗二十次啊，整整二十次啊。 咁而家同 一玩完出嚟又再入去，一玩完又入去，冇唔使輪㗎。 咁同米奇老鼠影相啦。 咁我唔知道，我冇問佢，佢淨係返嚟好自由話俾我聽， Daddy， 我玩咗 20 times today。 嘩太大鑊， 即係咁講。 嗰次我去迪士尼呢，香港嗰個呢，我係玩咗三樣嘢，跟住就已經費事排隊 了， 因為已經要睇煙花啦，大佬。好大鑊啊嗰次，話真係呢。 而家去咪得囉，而家去你就一定唔使輪啦。 唔係，因為上次我唔使畀錢㗎嘛，上次唔使畀錢有。 係呀，而家去可能 mini 陪你出街添。 而家 唔好話影相。 咁我要白雪公主啦。OK。係先我哋講過呢，節日呢有啲唔同嘅分順㗎嘛。 係 咁我哋其實我哋另外一個 topic 嘅話，真係唔知咁夠時間講。 講幾句 唔怕咪就 overrun 佢囉。 講下啦，講下 所謂。 係呀。 國內。對一個 鬼佬節日。 係囉。係點㗎呢？ 講鬼佬節日就大家會聯想起聖誕啦。嚟緊已經聖誕啦。同埋之前啱過咗聖萬聖啦。 再情人節啦。 情人節啦。係啦。咁就而家唔使講啦，時髦嘢。即係雖然冇假期。但係講緊大城市，即係喺上海、廣州、深圳呢地方，全部人都會過㗎喇。 嗱，好簡單喇，你試下講下上海、北京，咁我咪講深圳、廣州。 北京我真係未試過。 咁你講上海，我講深圳囉。 嗱，我首先就係整體上嚟講，係見到呢幾年，每一年一年比一年熾熱嘅。即係嗱，我喺我第一次搞鬼屋嘅時候係03年啦 ,03 年嘅時候呢，因為我都係我你知我搞鬼屋，我每年都係搭住呢個萬聖節。 萬聖㗎 嘛。咁我通常搞個時間呢，就會係大約喺五一勞動節之後，我就部署就喺上面搞set up 啦，跟住之後慢慢就去到即係就踩住喺萬聖節嘅時候搞。03年嘅時候呢，就真係冇乜人玩萬聖節嘅，即係喺上海都係嘅。 即係10月31號冇人玩嘅。 冇乜人玩嘅。咁除咗鬼佬啦，同埋有啲真係非常之前衛嘅上海人啦，即係可能佢有鬼佬朋友啦，咁佢就會同你玩下啦。即係我仲記得嗰年呢，我仲搞一個少少嘅 promotion， 即係嚟玩嘅人呢，我會幫你哋化妝咁嗰啲啦。咁但係呢，好多人都好抗拒。但係去到04年嘅時候呢，嘩啲人已經開始見到啦。轉變嚟緊就扯得好勁，話你唔同佢化妝佢都要化妝，同埋嗰晚開始就好多人，即係同埋嗰啲鬼嘅飾物啦，就開始喺上面係賣到嘅，即係喺本地嘅市場 上面具啊， 面具啊，衫啊， 衫啊， 絲襪 啊， 咁你到今時今日呢，唔使講話俾你聽，即係真係癲癲㗎， 喺上海 佢直情係癲㗎。 正果萬聖係點樣癲 法？如果喺身我零，我睇先，我係零今年07喎、我最後一次應該我05年萬聖節我應該做我都喺上海。咁嗰個喺新天地呢，就直情有呢個當年蘭桂坊呢踩死人嗰個感覺。咁你話係幾誇張啊，係所有即係覺得自己好潮嘅人呢都蒲曬出嚟㗎。咁就咁聖誕就唔使講啦，聖誕其實比萬聖呢係更加行得快啲㗎，即係如果即係唔係話去到即係零唔使去到03年，即係其實03年以前呢開始其實已經係一年比一年係即係熾熱，到今時今日就唔使講㗎啦，即係你講緊啲鬼佬節日呢其實就好受㗎佢哋。咁你譬如話情人節又係啦，情人節就喺上海就所有食肆啦，同埋就買花嘅地方，其實同香港差唔多一樣囉，但係佢哋比佢更誇張㗎，即係譬如話喺如果你有騎呢嘅就係喺上海呢就嗰啲Pizza Hut 係排晒隊嘅。咁點解係 Pizza Hut 呢？因為Pizza Hut 喺上面無論邊一間呢，佢哋啲裝修係比較好啲嘅，同埋上海人通常都係當 Pizza Hut 係一個高級餐廳嚟。咁情人節呢就會帶條女去 Pizza Hut 嘅。 哦，即系威噶咁就 系好威噶，好威噶。 系咪有 坐晒又系玻璃位啊？嗰啲咁。 咁而家喺上海 同埋呢个星巴克， 我又唔知啊，四川啊、湖南嗰啲点样啦？讲因为讲翻大城市，咁上海嘅情人节系咪个个女仔都系好似香港咁 收花咯？ 收晒花， 一定啦，啲公司一样系咁噶。我哋嗰啲公司都系，即系又系冇人送花嚟就大镬噶啦，好大镬噶啦，系啊，咁就其实冇乜特别，同香港系差唔多咯，即系就花嘅价钱贵咗好多啦，咁其实差唔多拍住香港价钱嘅，即系差唔多啲人平均买嘅花都系当然有平有贵啦，同譬如话街有都系嗰啲一支支都有，咁但系讲紧如果你话喂。即系要沟女 上去 嗰啲咧，都系香港价钱噶啦，500、1000嗰啲咁样，嗰啲咁样卖嘅，系啊，好夸张噶，系真系好夸张啊！ 即系我真系，其实我，你有点估得到啦？嗱，即系唔系炒话题，大陆咧，其实咧有几个情人节嘅， 系 吓，农历1月15啦， 系啊， 系啦个元宵啦， 嗰个都有啲气氛， 有啲气氛啦， 系啦， 仲有7月7日啦， 啊， 牛郎织女见啊嘛，又系其实中国情人节， 嗰个我就冇乜印象， 有啊，其实台湾好 hit 嘅， 系， 嗱咁啊，当然啦，北上啊，都政治正确，北上都系，就关台湾事嘅，哎呀，大佬， 超唔 系 两个讲埋咯， 啱嘅，系啊，嗱，因为七月七号咧都系一个情人节嚟噶嘛，喺大陆、台湾都系嘅，其实 系， 吓，整埋一个咁嘅2月14。哇！咁使钱嘅机会咪好大？我哋我作为仔， 不嬲越嚟越负担越嚟越重噶啦。咁如果你讲喺上，唔使讲啦，你喺上海就即系，尤其是我哋成日讲啦，你沟条上海妹嘅，咁你即系你个荷包就肯定遭殃噶啦。 所以话讲下叫佢唔好。 咁就如果你过时过节呢啲就真系你又提啊 ，at 真系好仆街，我真系发觉真系。 我要逼佢咧同我做一集战男。我今日集我就想俾老少听，你都俾人 at 听。OK， 咁啊即系呢啲压力实有嘅，吓咁就其实系我有啲大陆朋友就都会讲咯，即系譬如上海啲朋友就系话，即系反而而家就系话佢哋真系几需要喺呢个圣诞节，好似我哋咁样有一假放下咯，因为嗰晚系 wet 得好尽嘅。即系个所有年青人都会走晒出嚟玩啦。 而家 就将会改啦。 17大啊嘛，或者讲咗咯，话唔要5日啊嘛，即系个长嘅黄金10日啊嘛，喂5日系10日定系几日？ 我冇留意嗰段新闻，即系我知有件咁嘅事，但系我就好怀疑，就算佢系将啲假期拆开，会唔会俾啊圣诞节咧？ 嗱，首先 我真系好 中秋会俾 嘅， 中秋会俾， 嗰啲梗系会啦。 系咯， 但系圣诞系耶诞嚟噶嘛，大佬天主教噶嘛。咁所以我又觉得就算拆开我又唔觉得佢真係会俾一日俾圣诞节囉。 啊咁上海啲人冇炒。 我嘅睇法係咁啦。 咁咁大陆啲人冇炒。 喂係辛苦㗎，而家一年俾人辛苦，即係我讲返工啊，第二日返工係真係好辛苦。 边人返㗎啫。 吓 咁 咪你都要返㗎。 告假囉。 吓 告假囉。 告假你大陆喂讲咁易啊，你同我多喺上面你都知道咩环境㗎啦。 咩环境啦。 扮 睇身仲贵过你俾人工 系 咪？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就系、是、有啲如果喺上海嚟讲咧，有啲外资公司咧就呢一两年其实我谂呢几年都有个习惯就系会放早咯，即系都会啊，你知因为鬼佬啊嘛， 因为上海嘅啫，其实 上海唔系佢都会俾系啦，俾员工放早咯，因为 任何节日 外资公司 甚至乎万圣节 我就唔知道，圣诞节我就知道差唔多已经肯定有呢个情况， 情人节。 情人节应该唔会啦， 都唔会放啦。 圣诞节就 留翻啲时间俾女仔喺屋喺 office 收花嘛。 系啊，你放早唔着数嘅，其实情人节 啱啊。嗱，你讲上海讲得咁兴奋啊，我先讲下深圳啦。我个好宏观嘅，即系个时期好长。我觉得以前咧喺深圳咧，你讲个耶诞咧， 系 真系冇人理你嘅，咩万圣嘅知都唔会知啊。 当然啦， 即系我讲紧系可能你。 仲有复活节嗰啲你唔认 冇啊，即系冇呢样啊， 系啊， 情人节都冇啊，或者咧佢系得个元宵同埋七月七号啫，起码少咁个送花日子。近呢几年咧，好简单就是、我乜嘢都唔好睇，我哋唔好睇啲咩 office 啦咩，你就睇 disco 啲大 搞 function 啦， 搞 function 啦， 系啊， 人哋搞 function 唔同香港嗰啲咁样噶，即系整两棵圣诞树啊，又唔系啊，我就系讲万圣。 嗯， 系搞上年啊，八字头嗰间 disco 啊，系搞足一个月化妆舞会， 仲有我哋去嘅夜场咧， 嗰啲制服都转晒啦， 转晒转晒嗰啲 全部红色圣诞帽， 系、咯， 戴晒所有女都系咁样着噶， 已经系一个月啦，系玩咗一个月咁嘅分数，即系同我哋以前 咁，你又唔好踩香港，咁你香港啲商场，我喂尖沙咀嗰个都系啦， 跳 啊，两个月前都搞啦， 搞有鬼用咩？你试下去。X 维啊，系咪先？ 系 系啊 ，C X 啊，喂，边而家都未有人戴圣诞帽啊？话声俾你听， 我帮香港嗰啲长头发 大镬啊！即系佢系好似临香港嗰啲系临尾一个星期先至戴圣诞帽，而家未戴啊！即系喺大陆，或者而家 已经嚟。 我玩紧嘅啲去开玩嘅 disco 咧，或者大陆都有前柜啦，唔怕讲啦，前柜啲正常嚟噶嘛。已经搞紧分手，着嗰啲女仔系着晒圣诞服装噶啦。而家你喺十月，今日出街呢个节目系12月7号啊，哥大佬已经有晒呢啲嘢啦。好啦，唔好讲，嗰、那个情人节啊， 系 你真系唔破产咧，你唔好大陆沟女。 嗯， 即系话， 如果你有几条女，你真系好失 踪，你真系大镬啊， 失踪咯。嗰段时间 失踪啦，系冇 系啊？ 即系好有喺大陆咁样，我要如果要送花。已经系有人，因为个女仔已经同你讲咗话，识做，尤其做真系做写字楼嗰啲啊。喂，以前 写字楼嗰啲更加啦， 五年前边有呢日啫？24 系啊， 冇呢日噶嘛，系咪先？即系而家开始已经劲好多，仲有万圣我讲咗啦，呢、這个圣诞节又讲咗啦，但反而 春节。 春节啊，反而我哋啲中国节日啊， 越嚟越正啊， 系咯， 春节咪系咯， 除咗我哋中秋喺啲门口出边嗰啲商场门口有啲月饼卖下之外啊， 系啊， 你何来有分神搞咧？ 冇办法噶啦， 即系而家国内， 所以你话即系崇洋，其实全个中国都系， 全国都系我系，其实我哋不只系深圳同埋上海啫， 系啊 ，OK， 即系你讲开，譬如春节咧，我旧年我春节喺北京过噶，咁。我发觉啊，我都喺呢度都讲过、就是，就系喺即系春节嘅时候咧，去北京旅行咧系几好噶，即系因为首先就唔使塞车， 系 呢样真系咧非常好，哇！啲交通畅通到无伦啊，因为啲好多人已经即系走得啊走啊，匿埋啊咁样，咁所以即系冇气氛噶，成个冇乜气氛，即系你话啊，仲有少少消化奖嘅， 消化奖有啦。咁喺个国策问题嚟讲啊，而家即刻。即系扮梁咁长先啦，喺国策嚟 办唔到嘅， 我办唔到嘅。啊，佢讲以拉可以讲清朝明末清初噶嘛，系咪啊？咁样喺个国策嚟讲，我学你话斋系唔会咁注重一啲外国嘅节日，但系 呢个唔 中国嘅市民 策啊嘛， 中国嘅市民即系大陆嘅市民咧，嗱个人民咧，即系我哋嘅人民咧，就已经系去緊呢個 牛哥，你呢樣嘢 西化洋化 冇辦法嘅，呢個係市場主導㗎嘛。你有好多點講呢，即係譬如你特別喺聖誕節、你有好多，因為你即係大陸嘅內銷市場好大、 嗯、 即係你有好多林林種種你噏得出嘅品牌都有、 嗯、 即係你淨係講緊嗰啲品牌嘅效應喺、 嗯 節日嘅時候做嘅 promotion。即係你講緊喺聖誕同春節已經係兩回事啦，即係冇辦法，呢個係市場主導，即係同埋就係、是、嗰啲人，即係嗰啲人係真係鍾意外國鬼佬嘅節日多過即係大陸嘅節日，因為鬼佬嘅節日佢哋有得去玩㗎嘛，即係佢有個藉口，大家就會出嚟即係開 P 啊，交流啊， 咁咪要講翻我哋， 你大陸嘅節日係冇可能做呢啲嘢。 咁咪講翻我哋啱啱嗰個話題，要配套咯，即係話其實如果你取消咗五一黃金週，咁你係應該俾一翻一個聖，起碼即係俾翻聖誕節啦，係咪先？ 我唔知咧，但係我覺得唔容易咯呢樣嘢，即係第二個節日可能得，但係即係。聖誕始終都係即係 鬼佬嘅， 唔係鬼佬咁簡單啦，係天 宗教嘢嚟咯。 係啊，即係我覺得，如果真係 如果聖誕節有一日假期嘅話咧，呢個真係突破嚟噶，真係好大嘅一個突破嚟。 唔係咁樣，咁你試下香港做樣板咯。香港而家喺後邊即係你個 香港點同 十二廿五廿六 一國兩制噶嘛？ 以前就一個月十月廿六號先至係放假噶嘛，廿五放假， 廿六放假。 而家廿五香港係廿五都放埋啦，放兩日同假期㗎。 而家係 㗎，你冇乜後邊嗰張月定啦，我冇啊。 唔係我唔知啦，因為我呢幾年 放兩日啦， 聖誕節我都唔喺香港， 即係只要大陸有而家以後可以取消五一黃金週之後，俾翻一日俾耶誕咧，我哋要正正確係耶誕啊，俾翻一耶誕咧。就應該變天喎， 耶誕會有嘅，不過係阿爺嗰個爺咯，就唔係十月廿五號咯， 十月一號 啊，十月十號，哇！你條友真係，屌你唔好害我啊，大佬， 唔可以害不信民讀， 係啊， 節目完之前我可以講一句， 係， 其實好開始大鑊噶啦，而家咧我不上咧啲朋友咧，女仔咧已經問我攞聖誕禮物， 咁你咪失蹤咯，唔使好大鑊嘅。 咁我都要玩啫嘛。OK， 好啦， 差唔多啦。OK， 下禮拜見啦。